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外面的交战还在继续，被吓到的不止宇文庆，那些随行的商旅全都吓得躲在马车里不敢出来。有几个侍从自诩武功还不错的想上前帮忙，结果没两下就横尸当场，完全顶不住人家一刀。来袭者心狠手辣，甚至连面容也没有遮掩，有些来不及逃走的直接变成了刀下亡魂。四名合欢宗长老围攻燕无师一人，以多对少，前者四人居然捉襟见肘，狼狈不堪。不过片刻阵法七零八散，已经有溃不成军之势。燕无师孤身一人被包围其中，却自有股张扬自意、游刃有余的霸气，一人气势足可压制四人。萧瑟一掌打飞一人，却还不肯上前靠近燕无师，反是朝宇文庆藏身的马车探去，还不忘奚落白荣。 哼，师妹可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一桩小小的差事也能搞砸，以后师尊还敢布置什么任务给你？ 萧师兄可也没告诉我，燕宗主也在此行之中哦。你这样有能耐，怎么不敢去正面会一会燕宗主呢？ 哼，师尊让我们来杀人，不是来逞凶斗狠的。趁着长老拖住燕无师那边，你还不快来帮忙？ 萧瑟掌风拍向马车，马车登时四分五裂，露出宇文庆惊愕的面容。这些随行高手虽说打不过萧瑟，但仗着人多，令他一时无法分身也还是可以的。在双方实力差距并没有大到无法逾越的时候，武功高低往往不是体现在内力高低或招数精妙，而是应敌经验和技巧。萧瑟打了一个又有一个冒出来，烦不胜扰，忍不住暴躁起来。 咱们这次出来可说得好好的，宗主只让我暗中寻机对宇文庆下手，方才我拼了性命才从燕宗主手下逃出来，眼下心口还疼着呢，哪还有力气帮萧师兄打架呀？ 萧瑟气得暗暗咬牙，心中将白荣的祖宗十八代连带他的师父桑景行都问候了个遍，一时却被几个人缠住，抽不出空去杀宇文庆。眼见宇文庆拖着个死活不知的美人往另外一辆马车上跑，萧瑟心头火起，忍不住用了十足功力快速解决几个对手，然后朝宇文庆的方向追过去。此时宇文庆已经藏进那辆马车里。 哼，宇文庆啊宇文庆，你可真是愚蠢至极啊，这马车又不是金铁所铸，你还指望他能护住你吗？还不如往那树林子里跑，都好过待在这里等死。 然而这一次他的动作却被拦住了，确切地说应该是迎面一股真气汹涌而来，令他却不得不后退。伴随着这股真气，车门瞬间洞开，露出一张苍白漂亮的脸。换作以往，这样漂亮的美人，萧瑟不可能不先染指玩弄一番，但此时他却连对方面容都没顾得上好生端详。今夜杀宇文庆势在必得，白荣失了手，他却不能再失手，即便知道有燕无师在场机会不大，他也不得不拼一拼。萧瑟抽出一只插在腰间的折扇，手腕一震，扇面处亮出根根利刃，他一脱手，扇子就朝对方掠过去，而他足尖一点，斜着掌风卷土重来，也扑向对方。沈乔本来不准备动手的，他现在每动一次手，恢复就需要用更长时间，甚至可能对根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伤，而且这次有燕无师在，也不需要他动手。但此时此刻，宇文庆拖着玉姿跑到他马车上来寻求庇护，敌人步步杀机近在咫尺，他却不能不出手了。萧瑟本以为以燕无师的行事作风，断不会再带上帮手，谁知马车上却还藏了这样一位不容小觑的人物。他想起最近江湖上的传闻，在与眼前人物特征一对，马上就知道了对方的身份。 沈掌教堂堂道门宗师，却沦落到为燕无师差遣，不觉得掉价吗？ 他手上出招越来越快，掌风如潮涌，一波接一波，逼得对手不得片刻喘息。扇子仿佛有自主意识，实则与萧瑟的气机互相牵引，帮忙填补他攻击时的空隙，专门对着敌人的弱点下手，等于双面夹击， 对与他交手的人而言，就相当于多了一重威胁。沈乔不欲久战，也没有用竹杖，而是直接抽出了山河铜杯剑，剑光重重叠叠如遮天幕布，不仅划去灵力掌风，也令善刃无法近身。萧瑟待要从剑幕中突破进去，却发现剑幕就像完美无缺的罗网，根本找不到半点空门。更有甚者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他的掌风也被剑幕反弹回来，逼得他几欲窒息。一个失手，胸口受了重击，萧瑟当即就呕出一口鲜血来。 不是说沈乔身受重伤，连武功都大打折扣吗？再这么打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他们四个根本拖不住燕无师，等到燕无师那边抽身出来，倒霉的就该轮到我了。该死，白蓉这丫头也不知跑哪儿去了。沈掌教果然名不虚传，小某改日再来讨教吧。 说罢，他去中空隙，一掌拍过去。趁沈乔抬剑之际，萧瑟将善刃收回来，也没跟那四个长老打招呼，转眼消失个无影无踪。魔门中人自私凉薄，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宇文庆战战兢兢从沈乔身后爬出来。 多谢这位公子相救，敢问高姓大名？ 沈乔。 原来你就是那位那位沈公子，真是位美人呐，虽然病殃殃，却别有一番韵味，尤其是他方才抽剑与旁人交手之时，一番表面柔弱，剑法身后大气，令人目不转睛啊，堪称赏心悦目。只可惜这样的美人已经被先一步采撷，哎，真是可惜啊。 这段时间因在苏府一战，沈乔之名不胫而走，大家提起他难免就要说到燕无师，最后以暧昧不明的笑容作结。沈乔并不知宇文庆心中所想，所以他依旧面色平和，朝宇文庆颔首微笑。 宇文大夫，可要先看看你身后那位娘子的情况。 她好像是晕过去了。 我看看。 哎，沈公子请。 无妨，是被点了睡穴而已。 没事了没事了，是燕少师和沈公子救了我们。 郎主，小林他。 哎。合欢宗的人乔装改扮成小林的模样，刻意接近你，想要借你来刺杀我。他本人兴许是已经凶多吉少了。 那也未必，既然这位娘子没事，侍女未必有事。宇文大夫还请派人四下搜寻一番，说不定有什么发现。 小林跟了妾许久，一直忠心耿耿，还请郎主派人寻他一寻。 好好好，我这就吩咐人去查。 那边四个合欢宗长老终于不敌燕无师，一人当场死去，一人重伤，其余两人也或多或少负了伤，不得不拼了命先后逃走。那个重伤的临走前还被燕无师在要害上打了一掌，回去之后若无奇遇，只怕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宇文庆转头看见沈乔坐在那里抱着剑，双目却没有神采，一股怜惜之情油然而生，他浑然忘了人家刚刚展现出来的强悍武力。 沈公子是不是有些累了？要不要去我那辆马车上歇会儿？上面还有些吃的。 哦，不必劳烦宇文大夫了。 不劳烦不劳烦，方才多亏你救我一命，我多谢还来不及呢。你这脸色有些不好看，想必是气血不足，我随行带了些阿胶，回头给你送过来，每日吃一片补补血，那东西是甜的，很好下口。沈公子可是不舒服了？ 我在前方浴血奋战，眼看着我们家阿乔就要被勾搭走了，我这心里真是比什么都难受啊。 少师说笑了，我也是看沈公子有些疲累的样子，今夜多亏了少师，否则还不知如何收场呢。 有罪 外头喧嚣吵嚷声四起，不仅宇文庆带来的人多有受伤，连那些随行的商旅也有遭了池鱼之殃的。虽说对方目标只在宇文庆一个人，但魔门中人下手从来不分好歹，只论喜恶，但凡挡了他们路的，免不了都要被杀掉。商人们原以为跟着官家的队伍走会更安全，谁知道飞来横祸，这下子欲哭无泪，只能忙着安顿商队伙计，如此又是一顿鸡飞狗跳。宇文庆按照沈乔的话派人去寻找，果然在附近一处西边石头旁找到了玉姿的那个小侍女。后者因为出去小姐，害怕被人瞧见，不得不走远一点，谁知却忽然被打晕，醒来之后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有燕无师在的地方就是无形的震慑，整个队伍彻夜未眠，吵杂之声不绝，唯独燕无师沈乔他们所在的这辆马车周围出现诡异的安静。宇文庆带着玉姿离开马车，又命人送来一堆吃食以表谢意。虽说野外炊事不便，但宇文庆此行携带了不少卤味蜜饯，甚至还有新鲜瓜果之类，可见是个善于享受之人。沈乔对卤味没什么兴趣，反是吃了不少蜜饯，喜欢甜食的小习惯到了哪里都没变过。燕无师靠在软枕上，将牛肉干送入口中细嚼慢咽，如如刚煮好的蜂蜜茶就摆在旁边，与外面的热闹相比更显车里的安静。 这回刺杀不成，可能还会再有第二回，宇文大夫身边漏洞不少，恐怕防不胜防。 不要紧，宇文庆身边有人为他试毒，这次也是他自己蠢，非要带个女人上路，被人钻了空子。这次之后他应该会更加小心，再说就算他死了也无妨，我身上还有另一份国书，届时让副使送交陈主也是一样的。不过宇文庆舌灿莲花，雄辩滔滔，这份本事一般没人能取代，周帝才会如此看重的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